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同时呢，你也可以点击主页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聊聊关于男女平等的话题哈。您觉得现在男女平等吗？就在本周12月20号的时候呢，《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说到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呀，它是从1992年10月1号开始实施的。此前呢，分别在2005年和2018年的时候进行过修正，但是呢，今年的这次修订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近30年来的首次大修。那草案相比现行的法律呢，修改了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着力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和保障性法律措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有哪些要点呢？比如说，在保障妇女平等接受教育方面，明确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此外呢，还明确了这个就业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都包括用人单位在招录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限定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等。还有呢，就是加强女职工特殊时期劳动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为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包括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那此外呢，在保护农村妇女土地及相关权益方面哈，明确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安置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外呢，增加了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规定。女方因为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补偿方法呢，由双方来协议，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完善学校和用人单位对性骚扰的预防和制止措施方面呢，提出学校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用人单位呢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禁止使用非暴力化手段等来侵害女性，禁止虐待、遗弃、残害以及其他一切侵害妇女生命健康权益的行为，包括禁止用迷信、精神控制等手段残害妇女，禁止因婚恋纠纷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结束同居、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的个人隐私。 啊，明确受侵害妇女维权途径、妇女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妇女联合会等妇女组织求助。对符合条件的妇女呢，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机关应当给予帮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全国统一的妇女权益保护服务热线。以上呢，要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当中都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哈。那今天朋友圈呢，请到的嘉宾呢是红枫心理咨询中心专家督导委员会主任丁娟，欢迎丁娟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呢，也和丁娟老师来聊聊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啊，明星家务事闹上微博热搜的新闻。那歌手王力宏前妻啊李静蕾在网络上也是发布长文哈，列举前夫在这个婚姻期间种种不端行为，引发了热议。那这个王力宏事件当中呢，舆论的关注点也是聚焦到了全职太太如何保障自身权益。那根据刚才我的介绍哈，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当中也提到了相关的内容，就是刚才说到的增加了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规定，女方因为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补偿办法呢，由双方来协议，协议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丁老师，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修订的哈？这个规定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关于这个规定呢，其实呢，它都是在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的范围的一个具体化。那以前呢，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规定的时候呢，也是规定这个婚后的财产是夫妻共有的。那夫妻共有呢，就说一种形式呢，你就是出去夫妻都出去就业。那么就业的时候，他的薪酬也不一定是就是平衡均衡的，可能一方更高一方更低。那么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行，它是削平这个差异来讲这个共同占有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夫妻一方去工作，另一方不工作。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按照法律，就原来按照法律也是应该财产是这个共同占有的。可是呢，由于一个历史的传统，就是这是一个法律规定，但是由于一个历史的传统呢，以前呢，就是旧社会的时候，工业化社会之前的时候呢，男女是不平等的，男女不平等呢，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赚钱养活妻子，那妻子的家务呢，就是不计算在这个社会劳动之内的，因为他并没有变现，没有经过这个交换，这是旧社会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女的就嫁汉穿衣吃饭，其实女的在家她是干家务的，但这是一个观念哈，一种社会的价值观，社会价值就这么定位，就是你男人出去打天下是有价值的，然后女人在家里的劳动呢是不值钱的，然后呢是男人养活女人的，其实呢有的女的在家里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广大劳动人民啊，这个妇女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劳动者的一方面啊，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农业劳动中，男人只是天天在外面做农忙的时候，女的也是参与的，她还要承担这个烧火做饭哈，饲养家禽等等的，她的劳动也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但是呢，就是旧社会的价值观，她就这么定位，她就是张扬男性的价值，然后贬低女性的价值，男高女低，男尊女卑。那么这种旧的观念在工业化社会呢，它就被这个受到挑战，就被这个旧的模式就慢慢的被打碎。因为什么呢？在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比如说穿衣做饭，我们现在看都是在外边，你叫外卖吧，就是生产化了。那么生产化了，就是刷新人民观念，就是说原来那种妇女在家里的家务劳动也应该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大的变化。那么根据这些变化，就是这个潜移默化之后呢，这个工业化就提出了男女平等。那男女平等就女人就从家里走出来就有就业，就业的时候呢，那女的就业，那当然家务劳动就更得社会化，它是一个互促的关系。那么到了这个工业化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妇女呢，她不被禁锢在家庭的天地，她走向社会广泛的就业，那妇女就经济独立，就造成一个后果， 啊，就冲击家庭链条。那么这个冲击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正向的冲击哈，就是女性和男性平等了，就是你这家庭禁锢不了他了。那还有一种冲击呢，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归位号是或者说妇女出来呀、啊、她的工资是很低的，他这有一个剥削嘛哈，这个远远低于男性的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社会就开始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从经济上追求男女平等，另一方面他就从这个政治上权力上追求男女平等。所以这个时候法律呢慢慢的就普遍的承认了这个男女平等这种价值观，并把它写到法律里去强制执行。那么强制执行的时候，你看这个应该就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家庭里的男女平等，夫妻共同占有财产的这个规定应该实现，但是呢它受到私有制的约束。私有制就是前面讲了牢固的约束着它实现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法律。那比如说还是就是这个男人哈，他还是男权制，因为这个受社会影响啊，在社会分工中，这个社会劳动基本上还是男高女低的。那么男高的男人的薪酬多，女人薪酬少。尽管现在慢慢好，可是还是这样哈，就是现实还是这样，这个平均数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男人呢，他还会想，就是这个财产哈，这个是我的啊，这个财产是我的，然后我赚多。那么当这个离婚，就是刚才说啊，他冲击家庭啊，这个离婚出现这个离婚率提高的时候呢，就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他就会就男的占有的多，他认为这个财产是我的啊，我赚来的，我打天下的，那么你女的就少，那这和历史上都有关系的，历史上就是你女人出嫁之后，女人嫁妆也要归男性管。那么到了现在呢，你看就这种情况啊就出现了。那么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七八十年代时候就开始了。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传入我们国家，我们知道了这法律哈，就是开始干什么呢，就规定妇女的家务劳动，如果妇女从事家务劳动不就业，丈夫应该给妻子发工资。发多少呢，比如德国法律就出台，就说妻子的工资应该是丈夫工资的不低于三分之一啊，如果他在家里嘛从事这样，但是这个不是说就给你三分之一啊，就是说你平时给你发工资三分之一是这个西方的钱是 AA 制的，我拿着三分之一我可以做我的事，但是呢你这个家里的钱，家里的财产以后在离婚的时候分的时候还是共同财所有的，还是在合到一起分。你比如说你有10万块，妻子占了，发给妻子30，丈夫发拿了70，但是当离婚的时候那还是共同财产再分吧，1人50。那么这个时候工业化国家呢还有一个法律规定哈，就是说为了保证妻子的权益，他规定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妻子不能因为离婚而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平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比如说一个亿万富翁啊，你说你给那个妻子1000万好像是挺多的了是吧，但是不行，因为妻子原来在亿万富翁的水平的时候他生活水平是很高的，就是你现在你这亿万你得分亿万的二分之一给妻子，这个法律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不成立啊，反过来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个丈夫妻子如果钱多，丈夫我也这个因为婚姻不降低生活水平，他这个是不能这样反馈的。为什么呢，就是保护妇女利益。就是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妇女还好多不工作啊，那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妇女的利益，因为是这个女人是不是工作，她在人格尊严方面应该是平等的啊，她不妨碍她在这个家庭财产啊这种利益关系啊，就是说西方在这一点上非常的明白的，比如反家庭暴力也是哈。你看那好多明星家又涉及暴力了，反家庭暴力的时候就说像现在法国法律规定，如果丈夫打妻子打断了胳膊，那他的量刑好，那是犯罪嘛，他的量刑要比把陌生人打断了胳膊加上个2-3年，严判。更严判。那么好，那天呢我们就说我们开研讨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国的女士问哈，那如果妻子把丈夫的胳膊打断了呢，那我们就说那一样啊， 都家务劳动、嗯、中国当然是一样，中国他没有说比家务劳动比不是家庭暴力比那个一般的犯罪更严格的这种规定、 嗯、 啊，他就说那其就是一样的吧，打断的胳膊都量刑差不多了哈，但是呢我们就说当然是一样了，但是这个法国专家呢，就前两天我们反暴力的时候还是一个男专家哈，你注意就是说就男专家说这个法律只是对女性权益特殊保护的，因为在家庭暴力中女性是更弱的更脆弱的一个性别，并不能反过来，并不是说妻子你打你把丈夫打断了胳膊你也是犯罪啊，但是你这个犯罪就是同一般的刑法啊，就是可能呢不会就是更严重的处理你，但是你要反过来丈夫把妻子打断了胳膊，那就是要比一般的刑法更加这个处理的更加重。 嗯，没错哈，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当中也是尤其强调了男女平等的问题哈。那除了婚姻当中的男女平等，其实就业方面提到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用人单位不得限定男性或者是规定男性优先啊，包括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啊，或者是将限制婚姻生育等作为这个录用条件等等哈。那丁老师您觉得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修订？我觉得这样一个修订可以说是给了妇女一个特殊保护哈。那这样的一个特殊保护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为什么要给妇女的这种特殊保护呢？像我们这个法律现在规定的越来越细，它的目标是促进男女平等的啊。你看你如果一个这是一个数学关系了，这个平等是一个定性的规定，但是它还是有量化指标的，这个现在这社会是男女不平等的，如果我们不特殊的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向妇女倾斜，那就现在这个现在水平男高女低，永远就男高女低下去了。那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个马太效应，这水平可能是扩张的。那怎么办呢？第一，我们为了平等；第二呢，我们要抑制这个不平等的扩张。 嗯， 怎么办呢？只能一种方法，就是向妇女权益特殊保护。特殊保护。那么这个也符合现在我们立法的就是向弱势者倾斜的原则。现在我们党和政府也是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条令啊，法律就是集合的体现了这个向弱势者这个倾斜的这种原则，这个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促进人类的和谐，也为了促进这个家庭的和谐，那么在刚才讲到了一些这个明星啊或者社会名人啊，他们更应该就是严格的遵守律法，如果他们要是一旦是越了轨了，那就是像他们这个涉毒了干什么了，应该是被封杀的，这样就应该是引导社会哈，就是有公平正义，向和谐，向男女平等这个方向发展，现在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说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呢，就从定向上来讲，它是保护中国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中国的平等，但是呢在国际的，在联合国的，在全球的范围框架里，它也是落实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宣言啊，联合国的性别平等的一些文件，也是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你看里边的这个新的立法条例中的一些提法都是很和国际接轨的啊，就更加的面向未来啊，面向这个更高水平更高程度的男女平等，来在法律呢进行了一些规范。 那还有一点也是想和丁老师来探讨的哈，就是针对近几年备受关注的性骚扰的现象，草案当中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回应哈，规定用人单位应该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一个性骚扰，包括学校应该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的工作制度。那除了性骚扰呢，还有就像您刚才已经提过的这个家庭暴力哈，那除了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个也是草案当中提到的，就是非暴力化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PUA 哈，草案当中也是明确禁止用迷信、精神控制，也就是 PUA 等手段来残害妇女。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来说，对于妇女来说有什么样的利好的影响呢？ 那当然是有利好的啦。这个有的我们一般说，原来就想，比较专业的就是说禁止职场性骚扰。禁止职场性骚扰呢，这个原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啊，这个性骚扰当然是侵犯妇女人权的。怎么又特别要在职场这个规定禁止性骚扰？这个意义呢，就是 这个不仅是对妇女人权的一种保护，而且呢也是对这个妇女全面发展的一种这个一种环境的一种开拓，一种拓展。比如说啊，从职业的角度讲呢，就看刚才讲了哈，就是它其实是女性就业是有天花板的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岗位呢就上不去了。你看中国出了武则天，中国能出一个武则天就能出100个、1000个、10000个，但是到现在呢，这么多年了，这个关键岗位上的女的这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现。不光中国，好多世界上都是这样的。那这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就归结于，就是女性有一个天花板。她现在她容忍你女性就业了，但是女性不能压过男人啊，你不能向高层次发展。如果你往高里发展的时候，就面临很多的障碍。所以这个呢，就是怎么压抑女性呢？就有一个就是性骚扰，就是一个约束。就是如果我女性在职场上，你个职场是不好的，有性骚扰的。我女性嘛，现在女性历史啊文化就是要洁身自好。那洁身自好的时候，我就不能太放得开。那如果这样的话，肯定影响我的职业发展的。然后呢，我现在职业发展都是男女共同就业的，我要和男性搞好关系。那搞关系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涉嫌的这个敏感区域哈，包括这个性骚扰。你看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叫现在的就是这个男的女的都有了，就是叫性交易哈，那种职场那种权和性的交易都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交易中，女性呢往往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比如我曾经听到有一个省哈，他说有一省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还是两个女县长。这个女县长呢就有这个权性交易，就她怎么上去的呢，和这个性的开放有关系。这个后来呢，这个媒体就说啊，这个通奸女县长，你看这个事儿就是对着女的后代很不好，对着女的好像就是女的因为通奸就被踏上一只脚哈，就是而男的呢，就是这种事儿很多了，就没有人他去指责他，就是双重标准。那么在职业上呢，这个性骚扰就是他不仅侵犯了人权，就他对女性的那种发展环境，是这个具有很大的这种遏制性。所以职场就是特别的，职场就性骚扰都是哪儿性骚扰都不行，所以职场特别反对性骚扰，还涉及到这个给女性发展营造一个这种更好的环境。使女性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不输在起跑线上，我可以一马平川往前跑，就是男女公平竞争，所以到了这个20世纪末期呢，就特别提出来要反职场性骚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性骚扰，把这些具体的方式写到法律里去之后呢，就避免了一个，就性骚扰像家庭暴力一样，它发生在私密的空间，很难有证据啊，然后很难治理，所以这个强制立法之后呢，就是使这个惩罚这个惩治性骚扰这个有法可依， 对，就是在法律上厘清了一些点哈，就以后让有法律能够去认证了什么行为就属于这个性骚扰，什么行为就属于这个精神控制 PUA。 对，所以这个 PUA 这精神控制呢，它是一个心理学的词。这个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心理学家呢，他有一个试验。试验就是说呀，他给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丈夫给妻子说，这个面对妻子精神控制，他给这妻子说呀，这个他把那个灯呀弄得，一闪一闪，妻子说，哎呀，这灯怎么一闪一闪的？这个丈夫就说，不是妻子灯一闪一闪，而是你的错觉，他就是精神控制的，他想要他的妻子才是，就你的错觉，这个女的就是，哎呀，这个。就被他怎么控制呢，那女的就想，哎呀，这是我的错觉，我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就对这丈夫呢产生依赖，他就依赖就是觉得我表现得不好，我要表现得非常好，让我的丈夫爱我，其实他丈夫在控制他。那最后怎么这女的走出来呢，是一个警察说这个灯确实是在闪，然后这个女的最后走出来。那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精神控制也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这个实行这个精神控制啊，这个我们举个例子说吧，比如个家庭暴力啊，我们说这个家庭暴力有一种女性，你看老打她的老不走，就是有一词叫习得性无助，有点就是像这个精神控制， 他是什么呢？是习得性无助。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因为一些遭遇或者失败啊，就是你这人遭遇了一些失败，之后，你在面临着发生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处于一种这个无能为力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无能为力，它有几个表现哈、啊？一个呢，就是说，他自我评价很低。啊，你看呢，自我控制，还有北大的学生是吧？那女学生。第二个呢，很依赖，依赖对方。他们说，你看那控制我，离开你走吧，他不，他依赖，反而更依赖他。第三个呢，是他不动脑子了，就是他不去想。你看我没碰上这种事儿，我想一想啊，这人控制我了， 已经失去了自我了。 哎，对，他就是他这个是这个精神控制，他可能和幼年的时候啊有关系，他也可能和后来发生。就真正的实施了这种精神控制的，你看实现的这种比较极端的个案还是比较少的。 嗯 啊，但是这种控制呢，就是他为什么老是男的控制女的呢？当然以女的控制男的哈，他就还是和那个女的这种男女不平等的这种 现象 地位是有关系的。就他在精神上贬低你。啊，精神上贬低你。刚才他甚至他运用一些这个什么手段，比如暴力的手段，精神暴力的手段啊，性暴力的手段等等的，他就让这个这个女的啊，就看我们的案例里哈，就女的、啊、自我评价很低，造成对方的依赖，然后呢失去这个思考，不动脑子，失去思考和反抗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残忍的。然后这个男的借此实现自己的一些私利，谋取一些用非法手段谋取这种个人的利益。所以这种呢，就比一般的犯罪就是我们说他打个引号叫更高级、更高层次，那对对方的侵害也是更残忍，因为涉及精神层面嘛，哈， 手段更隐蔽了。 对，所以现在看呢，就是这种事情也是时而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你看与时俱进啊，根据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很适时的在立法中进行规范。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立法与时俱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啊，一个方面。 没错哈，都说这个女性也能撑起半边天，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男女平等的一种比较形象化的一个比喻哈。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要真正让女性能够撑起半边天，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这个妇女权益得到真正的平等呵护啊，为她们真正撑起半边天来创造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大修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的回应，也让女性权利、女性价值在新时代里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和认可。那也非常感谢丁娟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的一些观点。 我说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周末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男女不平等对待的这个情况哈。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也看到了很多大家的一些观点哈，一起来看看。博荣说哈，这个社会还是在进步的，会感觉在部分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都是女士优先的哈，女士优先。我是读书的，说这个问题啊比较复杂，就是这个社会层次呢还好，在感情和家庭生活方面，好多人还是会认为附属于另一方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像刚才我们丁老师讲的，就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观念在里面哈。5434 JP 说，现在都是女士优先，你看，有这个社会组织有妇联，但是呢没有男联呀，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哈。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啊，老朋友这个复古说哈，女士不优先不行呀，这擀面棍很厉害，看来您是常被使用擀面棍呀。宋彦君也在说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职业上确实存在不少这个情况啊，包括红果也说职场上确实有啊，还有婚姻当中呢，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也存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一个情况。1246W 说这个入职呀，这个肯定都遇到过，可能入职的时候人家就是比较偏向于我们这个工作比较辛苦，或者我们这个有一些要求出差的要求，体力得好，精力得旺盛，我们要最好也要男生啊，就不要女生了，不被考虑在内，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哈。特梅普也说这个女性产假好像现在是延长了哈，这也是一种平等对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5698说职场提拔的时候啊，一般都是男士机会多得多，这个确实是男女不太平等的哈。的确在之前节目之前跟丁老师交流的时候也是在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的单位当中是不是男领导更多一些哈，可能确实存在哈。客观现象，可能男领导就是在提拔过程当中可能男性的这个优势要大一些哈。1246W 还说哈，坐地铁应该去提倡一下女性专用车厢啊。宝姐姐说，你们可以去这个产房门口看看就知道了，那生儿子的欢天喜地啊，生了女儿垂头丧气啊，这个现象可能现在也好很多了啊，不像过去。大家现在生儿生女可能包括我的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都行，都可以哈，生儿生女都是很好的。4578 UE 说哈，这种情况在私企招聘上还是比较存在的。有的可能单位会比较担心这个职工去生孩子是不是有白拿工资的嫌疑呀。秋风秋雨说哈，男女平等，女士优先，这个女性地位呢，的确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哈。那今天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生活当中哈，包括在职场生活婚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男女不太平等对待的一些事例，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方式呢，就是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较敏感的互动话题里面来了啊。的确男女平等这个话哈，这个讲法其实在1954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入宪法当中了，但是呢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男女平等不单单是这么简单哈，可能它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外延，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法律与时俱进的去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支持和保障。就比如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最近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这个修订草案哈，就增加了很多这个条款。刚才也说了一些利好的这个方面吧，但同时我也觉得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大修，与时俱进的大修，确实也给社会营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育的氛围啊，因为它确实契合了现在这个生育政策，三孩政策啊全面放开了。尤其你说女性如果还在这个职场当中面临着歧视啊，你这个去投简历的时候被性别关卡住啊，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被问什么你的生子计划，生 子之后呢，你可能会被排挤，挤压掉这个升职空间。如果这样的现象依然存在的话，很多在职场当中的女性可能都会遇到这个相同的被困扰的现实问题。它一方面可能是影响作为女性的一个职场权益哈，另一方面确实是起不到这个能够激发大家这个生育的意愿。所以我觉得这样大修呢与时俱进啊，符合这个时代发展不说，同时呢也确实是利好现在的能够提升社会的一个生育意愿哈，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作用。好了，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周日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稍后呢是整点快报，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放一首我最近也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哈，也非常好听，《知否知否》送给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昨夜一树风愁，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朝花开半柳，寻香无名亭后，踪影朝霞半日回，风雨捉不透。一日共长消瘦，太高冰泪难流。锦书送罢莫回首，无语碎磕头。昨夜雨疏风愁，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